伺候的巨人，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，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，发射出生活 人就不哭，我要人就不哭，不能